秦秀才呢，那这个一边苦读书，也一边得维持生计啊。 嗯， 那么他们那的人呢，都人人都会做豆腐。 嗯， 做豆腐为生，驻扎下来， 一边这个 苦读书， 一边这个做点小营 生。哎，对对对。 嗯， 那么这一天呢，他做了这个豆腐没有卖完，那么穷秀才嘛，咱说也舍不得扔，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豆腐呢切成这个小块，装在坛子里头，又放了点盐呀，这个等等其他这个什么佐料， 腌起来， 把它密封起来了、 哦、 密封起来以后呢，专心的苦读，他也就一个月就考试了， 嗯， 就赶紧认真的好好看书了，这个也顾不上这个生意了。一个月以后呢，经过一番的这个会试笔试的考试啊，非常遗憾又名落孙山，没有中第。 嗯， 那么本来又想卷起铺盖卷啊打道回府，所以我们这个老祖宗王致和真的很执着，从求学上就是屡次进京啊，这个途中，然后呢临走呢又想起来自己没有卖完的那摊豆腐， 嗯， 又是穷人又是很节俭的， 嗯， 又不舍得扔掉，于是他就拿出来打开，哎呦，怎么这么臭味扑鼻呀、啊、 嗯， 但是看到那个块形四四方方灰中透青，非常的好看， 嗯， 又是不舍得扔，于是他勇敢的做了大胆尝螃蟹的第一人，勇敢的尝了一下、 嗯、 这一尝不要紧、 嗯、 就像您刚才说的抹馒头啊是什么呀，就闻着臭吃起来真香， 嗯 啊，还不是说一般的香，香和臭其实就是一个物极必反的过程， 是， 哎，然后呢这个就勇敢的尝了一下，这一尝不要紧，就深深的喜欢上他了，哎，觉得自己又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嗯， 因为他屡次进京赶考嘛，跟周围邻里街坊也非常熟悉了，于是拿出来呢送给邻里街坊品尝， 嗯， 哎，大家一开始也是你拿着什么东西啊这么臭，哎，但是一吃，哎呀，这香的不得了， 嗯， 哎，他一看大家这么接受他， 嗯， 于是我们这个祖先这个王致和先生呢就抓住了商机，做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啊、 由文人王致和变成了商人王致和、 嗯、 就在前门延寿寺街驻扎下来，在以后的岁月中经过发展，开了前店后厂式的致和酱园、 嗯、 首先以做臭豆腐为生， 误打误撞做出了臭豆腐，然后一看这么受欢迎，咱也不用再考取功名了，直接在这做生意吧，就驻扎下来了， 所以要不但是要执着的精神， 嗯， 还要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这个勇气，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承的要企业文化的其中一个部分， 嗯，从老祖宗就传下来了这样的这个企业文化的精神、啊、 对对对， 哎，那么知道您几位要来做客呀，我们的朋友们特别踊跃，有一位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冰心 DBX， 他呢找了一些资料发了微信的图片上来，一会儿我给您看看哈、 嗯嗯、 然后他说还有一个清末的状元叫孙家鼐，叫治君美味传千里， 和我天机养寸心 啊， 降配龙凡调芍药，圆、 嗯、 开鸡脂中芙蓉。 是，您知道这个龙凡和鸡脂，我还查了半天这俩字儿不太好认呢， 啊、是吧？ 啊、这个就是写的，实际上是咱们的这个王致和的这个腐乳哈。 对， 啊， 他的这个一些营养价值其实在里头就已经有诠释， 嗯，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美名羊等等这些都在里头、 嗯、 实际上呢这我们这个臭豆腐呢不但是在布衣百姓当中流传广泛，还登了大雅之堂、 嗯、 特别是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清末的这个最腐败的老佛爷、 嗯、 慈禧太后哎， 也好这一口啊， 哎，其中有一爱好就是吃王致和的臭豆腐，也是李莲英这个太监嘛在民间搜罗美食，然后有一天呢就进贡了这个臭豆腐、 嗯、 老佛爷一开始也是怎么这么臭，小李子你给我送的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他说您尝尝就知道了，大家都爱吃这个，老佛爷一尝也不要紧，他也爱上这一口了， 嗯， 而且还御赐了一个名字，非常雅的名字，他因为也是看着块儿四四方方、 嗯、 灰中透青，于是就赐名叫青方， 青方， 对、 哦、 啊，现在我们有延伸到比如红腐乳我们叫红方、 嗯、 白腐乳我们叫白方， 哦、 嗯、 这个名字是从这儿来的哈、 哎、对， 那我特别想知道老佛爷那会儿吃这王致和这腐乳是怎么个吃法呢，是就着小粥吃的，还是真是抹在馒头片上吃， 可能都有吧 哎，现在这个腐乳真的是大家这个拓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吃法、 哎、现在绝对不是光是抹馒头片儿 啊， 和就粥、 嗯、 还有甚至老北京还爱吃一种热锅条，就什么热汤面热面 嗯 拌这个臭豆腐、嗯、那叫一个香、 哦、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三位负责人，带您一起了解东方奶酪传奇的故事。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是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红轩、总工程师王丽英以及总经理助理周浩。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说到咱们这个低盐的系列的这个研发，刚才这个咱们的陈总说了，除了这个红方系列，白方也有是吧？ 大口白方呢，我们是在2014年上市的。大家一说呢，哦，红芙蓉已经低盐了、降盐了，那白芙蓉应该很容易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呢，尽管说整大体的工艺是一样的，但是细节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差异。 嗯， 所以说呢，为了这个降盐呢，我们在白方这块就进行了系列的攻关、 哦， 最后才上市的这个产品。 嗯，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除了各种不同口味的这个腐乳之外呢，还有 料 酒是吧？还有什么？ 甜面酱、 甜面酱、 火锅调料、 韭菜花、 芝麻酱、韭菜花酱。 我们来说一说现在的六大系列，哪六大系列呢？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这个咱们是、目前是有腐乳类，然后料酒类。火锅调料类、调味酱类，然后豆沙豆馅类，然后这个香油麻酱类，啊，这六大类，116种规格。 怎么就不专心做豆腐乳了呢？要做这么多品种呢？ 因为咱们就是整个做一个叫调味品系列吧，因为都是跟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们将来的奋斗目标就是打造中华老字号的全球的健康食品的供应商。 嗯， 就是食品，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不是当当。当然是我们拳头产品，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我们一定还要发扬光大。 嗯， 但是我们也要适合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研发新的产品，来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的需求啊。说这个，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利用好，因为王致和这三个字代表了诚信，代表了品质，所以我们要奉献更多的美味给消费者。 嗯， 不是不专心了、 这个。这个也是经过研发，就是大家现在所需要的一些调料，是吧？ 对。 啊、哦，这个王总工也是，您这总工是不止研发这个腐乳吧？ 对， 这些都需要参与哈。 是因为要进行各种新产品的开发，还有做各种的技术性的研究，等等吧，各种的，还有进行质量的控制。 嗯，比如说咱们研发出产哪些产品之类，这个当时做过一些什么调研吗？有什么故事吗？ 这些呢，我们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的。比如说像料酒吧，它的这个出现呢，也是一个，就是说起来呢，很有故事来说。 哦、怎么讲 啊？因为在我们料酒呢，在90年代末期，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那会儿的时候呢，市场上的产品是杂乱无章的，没有一个就是说，哎，大家伙还没有一个单纯的，哎呦，市场上的这个料酒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呢，是王致和当时的研发团队呢，他们共同的就从市场上得到这需求之后呢，开始研究，最后呢推出了一种就是我们最早出的方瓶儿澄清透明的料酒的产品，而且呢用到了很多的香辛料，还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好的物质成分。 哎，这料酒里头都有什么呢？ 料酒里边呢，主要就是呢，因为是一个是香辛料的问题，一个呢就是酒， 黄酒是基底是吧？ 嗯， 对。 这些因为它呢这些物质呢跟这个酒餐就一块之后呢，它混合进行复配之后成为 复合调味料。 复合调味料。最后呢它才可以呢更多大家的更方便使用。 嗯。 然后呢达到了去腥啊解腮啊，这种大家的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嗯。 啊。 那放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它还能是澄清透明呢？是酿酒的时候加进去呢，还是你要说磨成粉末进去肯定会有渣子呀，是吧？ 对。工艺过程有过滤的那个。 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解决料酒的这个怎么样让它那方瓶儿澄清的、透明的这种，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最后 多少批次试验， 对，在工艺上、在设备上进行了攻关， 对， 最后呢，在客服解决了这个问题。 工艺设备 这也是我们作为料酒行业的，现在也是我们中国调味品协会料酒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料酒的行业标准呢，也是由王致和 腐乳和料酒 一块 两位是我们主导的。 哦， 其实我们 仅次于腐乳的第二大支柱产品， 我们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那就说呢，这个我们的研发呢分大概起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比如说我们这个腐乳类，我们多半是自己啊这个去深入的研究，因为引领这个行业嘛，我们的专利，我们的很多都影响了这个整个的腐乳行业，自主研发